下流情，来不来情牵？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嘉怡，真系咧，今次嘅朋友仔倾下偈，应该话每一次嘅朋友仔倾下偈咧，都好多谢你揾晒你嗰啲朋友仔上嚟啦。咁我哋之前咧就集过你嗰、那个即系揸车节目嘅另一位女成员啦。今次 系咪可以讲我个揸车节目名？ 恨嫁女团啊嘛， 系 可以讲几次嘅。 我可以讲几次啊？恨嫁女团， 系啦，恨嫁女团入边嗰啲女。女團入面咧就有幾個成員嘅，咁、除咗你啊，阿海兒又上咗嚟啦，咁啊仲有一個咧，一路我都係啊，即係要保持神秘， 因為要有啱嘅時機揾佢係最好的， 冇錯，因為佢個人就可能會有少少懶啊。 有少难咯， 系啦，咁啊睇下佢唔难嗰阵就上嚟啦。 好难啊， 唔好意思啊，好欢迎 Gladys 李正安你好， 大家好，搞错啊，而家先请我嚟。 喂，可以有眉目噶嘛？全部都，我哋请亲上嚟嗰啲有眉目嘅， 系啊，即系有个原因，即系唔好嘥嗰啲时间， 即系唔好就咁上嚟斋吹水，梗系有啲嘢要。宣传开去，咁我哋就先 冇错啦。周嘉怡我明白啦，以前咧，如果佢冇新戏上，我叫佢唔嚟嘅， 梗系咯。 而家佢做咗主持，佢就明咧，要约人咧就系咁啦。嗱，即系首先讲下你哋先啦。你哋系点样识噶？ 我识于微视啊，唔系，其实 你啊想啊微视。 嗱佢咪就系咯，我唔嗌佢上，原因就系佢成日夹我噶。 系咩？ 唔系，我哋呢个系节目嘅 节目效果。 系啊，我哋每个人会 set 翻少少嘅。角色扮演俾對方嘅，即係其實同電台一樣啫。 即係阿一成日俾我哋揼啊，喺、幕後其實我有聽佢話。 係啊，亨又有錢啊。 係啊，呢個 fact 嚟嘅。 哦，咁又係呢個係 fact 嚟。 咁你哋係由恨嫁女團先識嘅。 其實唔係啊， 我哋應該係閃避球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閃避球， 係、 第一次合作閃避球。 哦，就係阿伊健嗰套嘛。 係啊，係啊。 哦， 佢就係楊姑。 系啊， 咁都其實我覺得佢都好似嗰個角色，真係湊住我哋七個定八個，真係啊， 姑啊係嘛？ 真係唔係似阿姑，即係你真係佢喺即係鏡頭前同鏡頭後都真係湊住我哋七個。 佢成日話似阿媽， 真係好似噶，即係你有時我都有啲唔忍心，即係我記得我哋成日放飯咧。跟住食完咧就走曬啦，跟住見到佢一個喺度幫大家執翻啲飯盒啊，掟翻出去啊！ 依家啲靚妹， 咁嗰班又真 係唔係真係細個同埋。好多第一次拍戲嘅， 係 即係經驗唔夠。 周嘉怡好照顧人㗎， 好照顧。 我哋拍嗰啲小朋友戲，佢都係㗎，就爭啲餵埋佢嘢食咁樣， 教佢寫字咁樣。 食唔食啊？食咁佢啊？食 咁，唔好擺喺周圍都係啊。 其實佢真係天生係阿媽嚟嘅，佢真係好適合做阿媽。 我冇啊，我唔生啊，我有好多而家呢啲， 周圍都 係有啲仔女。 冇錯。 咁第一次即係見你已經 feel 到佢係咁嘅人嚟㗎啦。 唔系，其实我对佢嘅 first impression 反而仲系停留咗喺哎呀死啦，即系《导火新闻线》啊，或者系 你嗰时间 系无双无双嗰啲嘅感觉。我本身以为佢系好酷好串嗰啲，跟住一嚟到就即系我哇搞咩啊？完全即系嗰个反差萌。 终于有一位嘉宾肯讲下啲事实啦，即系平时阿嘉怡个人几好啊，冇乜嘢啊咁 样。呢啲熟啲肯 讲，即系佢真系一嚟就，我有时系吓咩事啊？点解佢系咁样嘅？我一开始我记得，因为其实闪避球嘅时候，我同佢间唔中都同场，但系因为可能好多嘢，即系好多人啊，即系未必有好多时间两个人倾偈。咁我觉得我真系认识佢多啲，真系。到恨嫁嘅时候先认识多啲， 先系真系。 跟住我系招架唔住，我头嗰几集系我完全捉唔到佢个套路，我估唔到佢下一秒会有啲咩反应，定啊做咩事做咩事？因为我系反而我系私底下系比较静啲、冷静啲嘅一个人嚟嘅，所以我本身以为佢都系咁冷静，跟住佢成日都教我就哇点算啊？我而家要点做啊？我唔识接啊！跟住后屘我就 佢表面上其实你唔系嘅。你表面上可以好冷靜，但你入面有一個好可愛嘅小朋友喺度。 係啦，你因為我就第一次， 我成日覺得佢裏面有個好可愛嘅小朋友。係 啦，我就正式第一次同阿 Gladys 傾偈啦。咁之前都可能喺啲唔同嘅場合啊，即係首映啊，諸如此類啊。其實我就唔認識佢。好啦，問咗嘉怡先啦，即係咁你同佢又由閃避球到而家就成日都恨嫁啊。咁呢個妹妹咧，即係喺你眼中係一個點樣嘅人嚟嘅咧？ 好酷嘅。即係俾第一個感覺係好酷嘅，好有型啊！即係好有思想啊！即係好有諗法啊！即係或者對工作好認真啊！佢好認真嘅對工作，即係係啊！即係 業心係好重嘅，我覺得，哦、即係佢好緊張佢嘅事業嘅。咁所以變咗佢就覺得佢啊好酷啊，好好即係好認真咯、啊，個人好有型咁咯。跟住之後識落咗咧，其實我 feel 到佢又未去到廢，但係佢入邊係有一個。好得意嘅小孩喺度， 哦， 所以我成日都想勾佢嗰个小孩。 咦，咁啊啱啦，嗱，你知上嚟呢个节目咧，我哋就 好惊啊， 好惊啊，因为佢表面上嗰种酷，即系因为佢有一个。佢好努力，好酷，好 努力，好酷， 好想做好，即系好想做好所有事。但系佢入边有一个小孩系坐咗喺度，我成日都想撩佢个小孩出嚟。 咁啊啱啦， 佢就揿，佢成日都边个时候唔出出嚟。 系 早啲咁样咯，鞭策个小 咁。我哋既然即系上得嚟朋友仔倾下偈咧，我哋就由小朋友开始讲起 嘅。 系啊，你系点噶？你就系咪真系咁嘅小朋友嚟噶？即系小朋友嘅你系点噶？ 哇！我小朋友嘅我，其实佢都讲得有少少啱嘅。我小朋友嘅我咧，好搞笑嘅。我系表演欲超级旺盛，即系旺盛嘅程度系点咧？系即系去啲同学仔嘅生日会啦，跟住我一见到支咪咧。我就要冲出去唱歌啦，跟住我阿妈系要扯住我就话， 真系同你而家系完全唔同 的，完全唔同嘅，系有揿住嘅，系有揿住。跟住、我阿妈就要掹住我就话，唔系你主场，你唔好出去，你唔好出去，冷静啲，等人唱，即系嗰个主角要唱咗先。你之后你先可以唱。但我以前系表演欲超旺盛，因为我屋企咧，我住嗰啲屋苑嗰啲咧，咁有个平台嘅。跟住我以前最中意睇咧就系嗰啲 musical 啊，嗰啲。嘟嘟嚟嗰啲動畫，跟住我就喺個平台度跳舞， 跟住即係 Let It Go，Let It Go 嗰啲， 呢個太新啦，sorry。或者 Sound of Music， 我嗰時最中意唱嗰啲，咁跟住我就日日喺個平台度表演。跟住之後，以前係咧，我中意唱歌，中意到係上堂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個老師話啊，咁我哋而家做幾題呢個 exercise 啦，咁大家做，我就唔小心。做做下就哼咗歌，我自己都唔知道我哼咗歌，跟住打翻屋企投诉咗。你个女成日唱歌啊？ 哦，系啊，真系完全唔知道、啊。我唔知道你细个系咁啊。 系啊，细个好难玩，总之就系劲难玩，劲中意玩，劲中意出去玩，好依嘅。 系，但系你知唔知道你嗰份表演欲嘅来源系咩噶？即系点解？因为你好开心啊，你好想人注意啊，定系你真系好中意唱歌，好想唱俾你听，系边一种呢？ 我谂以前系真系中意唱歌，同埋都中意表演俾人睇，即系中意大家望我嘅。我觉得、我而家唔好记得，因为而家我好惊人哋望我。 系啊，好虚，突然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如果系， 系依家要问下点解啊？ 我都唔知点解啊。可能都知嘅，即系可能因为咁你细个唱歌，大家唔会有咁多期望噶嘛。即系咪都啊好叻啊，识啊好劲好劲啊？呢个 twist 咩团购 t w 好叻啊！咁而家对自己都会有一个要求啊，或者各样我就会觉得啊，总之我即系我以前唔系我而家我成日都有个谂法就系、是、啊，总之嗰把刀未磨好就唔好俾人见到。 系几时先至开始有呢个谂法噶？就入咗行啊， 一定入咗行，一定入咗行。即系我觉得入咗行都会令到我寡言咗好多，因为太多嗰啲叫咩祸从口出嘅事情发生过， 所以真系会呢一个世界系真系会改变一个人嘅。 系。 喂，嗰啲留言，喂，嗰啲留言嗰啲人啊，喺网上面唔好乱咁留言啦、 啊，都唔系净系留言， 唔系真系会好多咧。其实真系会令到一个人改变嘅，因为尤其是呢一行啦，即系好多人都成日都话，诶，食得咸鱼抵得渴啦。你试下，即系都几惨噶。即系譬如我而家开始训练自己咧，唔系好睇噶啦，已经。 系。 因为你睇完之后，其实你可能会令到自己唔开心啦。 唔系喎，啲留言全部都赞你，又索又靓。 可能就系因为我放低咗之后，啲人就可以赞我 身材又好咁样啫。 咁奇怪。 系。咁即系话之前咧就表演欲好强啦。中意唱歌，有冇话唱咩歌噶嗰阵时？ 我细个净系中意唱英文歌咯， 哦， 因为我啊，其实啊呢个都可以，呢个都可以分享，好搞笑嘅。咁咧，我爸妈咧都系做 I T 嘅，咁所以咧佢哋对于呢， 所以你后来就拍咗 I T 狗啦。 我哋又要宣传， 多谢大家帮我宣 传，系啊，真系。 但系我插个话就系，我嗰阵时research for 呢个东邪嘅角色，我做做下我先醒起，咦唔系我爸妈做 I T 嘅。 點解我唔可以問下佢哋咧？但係佢哋即係發現咧，啲 IT 人咧講唔到俾你聽佢做啲咩嘅。 嗯， 即係話咁你平時做啲咩？佢冇啊，咪咁咯，即係佢答唔到你 睇住 啲 database 咁樣，唔知睇咩。 睇住啲嗰啲 program， 因為我爸真係做 programming 嘅， 係 咁，所以我都唔總之佢冇講到一個係我有用嘅資訊嘅，係啦。anyway， 咁因為我爸媽係做 IT 嘅，咁所以佢對於呢個電腦安全咧。是非常之嚴格的所以我部電腦呢是嚴過圖書館部電腦。 哦咁得意啊。 我所有嘢唔 download 唔 install 得乜都唔得。 我因為幫你 set 晒啲防火牆。 好煩真係超煩。 即係你唔可以用 USB 對落去啊已經有毒啊。 我係細個係完全冇非法下載過一首歌。 哦。 即係我要聽歌呢我要買碟嘅。咁呢 哇好好嘅教育喎呢個係。 唔好囉而家勁脫節囉連即係我哋公司嘅始祖嘅歌好多我都冇聽過㗎。 是 我是吓呢只咩歌嚟噶？跟住即系嗰啲两个人嗰个 group 咧，好红噶嘛，个个都识噶嘛。我系诶，系咪古巨基唱噶？因为我以为系嗰个狂串落机儿里边嗰只歌，跟我就会。总之我系劲脱节，我系觉得好差噶。我同埋我周星驰嘅所有戏都冇睇过，都系大过咗先追翻。 就因为冇得诶，叫做从不合法途径得。 系啦， 所以你系连睇都冇机会。 我系因为同埋我阿爸觉得即系好， 因为好严咯，系嘛？ 即系总之佢觉得唔系咁有用啦，睇呢啲嘢。 即系 系啦， 教都 佢会宁愿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哦， 即系嗰啲嘢啦。咁所以咧，我就变咗我听歌我要去买碟。咁我就觉得啊，呢、這个碟XXX 唱嘅有100蚊，呢只碟Green Day 唱嘅搭个飞机啊100蚊。咁不如好似搭飛機嗰啲抵啲喎。 哦，你呢個幾好喎！即係我阿媽以前都係咁，梗係買來老嘢啦，相同價錢 係 咪啊？ 係啊，其實而家香港嘅電影咪就係衰喺呢度。係 啊。 喂，嗰、那個2億拍嘅喎，都係咁嘅字。唔係， 我哋 都 幾嚿水啊嘛。 你都睇西片，但係都麻煩睇埋港產片。 誒、哎，全地球得。港產片係講廣東話噶嘛，係咪先？ 如果唔係你就好似我咁就脱曬節啦，唔睇港產片就 哇！即係呢個訓唔係呢個訓練幾特別，我冇聽過係。 我覺得唔係我阿爸媽 intentional 㗎， 係啊係啊，佢哋唔係特登㗎，但係總之就搞到我係有一橛空咗， 變咗好似喺第二度讀書咁。 係啦係啦，成日啲人都覺得我唔似喺呢度讀書。 係啊係啊， 即 係 我真 係。咁而家打甩咗未啊？呢啲事情？ 冇啊，打唔甩噶呢啲，打唔甩。 你部电脑如果喺屋企嘅话，都仍然系。 喂，我屋企部电脑而家 download 到嘢，但我都系唔会非法下载嘅。 咁佢哋都系继续唔非法噶嘛？ 佢哋都唔听歌嘅，我屋企系 absolute silence 嚟噶。 哦， 睇唔出 喎。 唔系，因为咧嗱，即系你头先讲第一样嘢系你好中意表演抢咪唱歌。 我以為是遺傳咯， 係啊，原來屋企完全。 我諗我阿爸阿媽應該好覺得點解會生咗個完全相反嘅人，因為我阿爸阿媽應該係最 J 嘅人。 我知道點解啦，個天就係想你嚟感化你阿爸阿媽，將佢入邊嗰兩個小孩都拎出。 咁佢哋喺你入行之後有冇聽你唱歌先？ 我想有啩， 实有偷听啊！ 即系佢又唔会非法下载嘛？ 冇啊，而家唔使啦。 佢觉得喺 YouTube 平台都已经有 了，但系 YouTube 度唔使钱听歌有冇问题先？ 我唔知道、 啊，你问下佢。 我冇问，因为我哋好少讨论呢啲嘢噶。 唔系，我谂 YouTube 应该冇事啊，系嘛？ 唔知道啊， 嗰啲唔系非法 噶。可能佢好高规格。 唔系，应该唔佢个谂法应该唔系觉得要支持呢个知识产权嘅，佢纯粹系咁，因为我阿爸咧会我嗰阵时话我好想装 MSN 啊，跟住佢就会 send 咗好多新闻俾我咧，就话俾我听 MSN 咧系好容易会中一个叫做嗰阵时有一个木马病毒啊，跟住之后佢就话嗰啲非法。嗰啲就會中 worm 啊，即係佢擔心呢啲，跟住佢又唔可以直接話唔俾用，佢就會係咁 send 所有關於呢樣嘅新聞俾我。 你對於啲病毒都好熟下， 係啊，唔知點解會識啊？ 木馬程式啊嗰啲 啊，點解會識嘅？ 喂，唔緊要啦，聽電台。Gladys 嘅爸爸媽媽聽電台係唔使錢嘅，都係合法聽嘅。咁我而家播你個女首新歌俾你聽啊！喂，我幾中意呢首歌。 好舒服，好好。 系一阵间咧，我哋听下，因为你写噶嘛。 系啊。 点解你会写首咁嘅歌咧？同你阿爸阿妈唔知冇关嘅咧？佢哋懒唔懒噶？ 我刚刚听过咧，就有 Gladys 嘅新歌啦，最好俾我更懒，系、 嗯， 不如介绍下先啦。系首先点解要讲呢个懒嘅题材咧？ 系，其实咧本身呢只歌我系好耐之前写咗，应该三定四年前写落嘅。咁跟住我嗰阵时就，因为我唔系好识写字嘅，即系我系文盲嚟嘅。咁我嗰阵时嗰个 demo 嘅词咧，我就将我嘅日常生活写咗落去。 系， 咁我就话啊，日日两点钟先起身，跟住摊喺床度碌。碌翻两个钟手机，跟我唔中意食早餐，因为我觉得食早餐好嘥时间咁样。咁即系总之本身个 demo 词就系即系讲一个我最 ideal 嘅一日咁样啦。咁然后我就其实我都几中意呢个 concept， 咁所以我就同林宝即系帮我填词咧。咁我就话、哦、我想保留呢个 concept， 因为其实我都有少少觉得，即系如果有另一半嘅话，我都好希望佢系。可以即系大家唔使 compromise 嘅嗰种懒啊， oh. 即系大家唔使夹硬，我又改呢样，你又改嗰样，然后就夹埋一齐就好舒服。咁、我就系最尾就将呢个懒呢样嘢就放大咗嚟讲，即系讲两个人一齐，我好懒咁样，好舒服咁样嗌下外卖，跟住 好简单咁样。 冇错冇错。 系哦，听完之后我呢首歌都系冇俾我老婆听到。可能喂，我都想揾啲咁嘅人，咁就大件事啦。喂，咁我哋嗱唞唞先啦，最后翻嚟咧，我哋咧就继续同阿 Gladys 倾偈，因为都未讲到呢首歌点样炮制出嚟啦，咁啊亦都未讲到你点样入行啦。咁我转头听听新闻先，翻嚟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展述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李强说，草案提出二十项主要指标，包括目标2035年人均 GDP 比2020年翻一番，会确保研发投入力度不减。另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要占 GDP 比重 12.5%，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等。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當中提到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領域，推動電訊、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亦都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拓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融資中的使用。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草案说要持续扩大和共建国家贸易投资合作，高质量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并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劳工及福利局话，网上有假消息流传，话政府会向长者派发半价餐饮券。劳福局发言人澄清，绝无其事，已经向相关社交媒体平台举报，并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劳福局呼吁长者切勿轻易相信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以及具误导性的消息，如果怀疑受骗，应该同警方联络。香港电台和马来西亚通讯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媒体合作，促进人民交流。签署仪式在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总部举行，由广播处长关婉仪和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总监阿士雅伊斯迈共同签署。关于言话，港台全力配合政府加强同东盟联系，积极拓展同区内广播机构合作，有助增强港台国际传播能力，提升香港媒体的话语权，同在一带一路地区、东南亚同国际间的文化地位，将会继续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讲好国家同香港故事，弘扬中华文化。 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听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日间干燥，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中东而家呢个局势对于航空业界嚟讲，其实个影响有几大？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 我同我啲同事飞紧嘅时候，因为喺呢啲咁嘅冲突地方啦，基本上咧受到呢一个 GPS 嘅干扰啦，咁同埋假嘅信号咧问题咧就越嚟越常见嘅，即系我哋飞行嘅工作就会繁复咗咁样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中意打篮球的你，准备好跟队落场未？ 港台球动全城齐齐玩，同奥运金牌得主拜师学艺。 3月8日，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以期天幕广场 完成关卡，挑战你的技巧，投篮挑战，实力较量， 仲有机会同天康康队员同场比赛。 港台球动全城齐齐玩，详情请留意睇港台 Facebook 及 IG。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麻雀牌制作技艺咧，喺2014年咧已经纳入咗咧我哋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哦、你有见过阿景叔嘅真人啊嘛？佢、只手咧系无法可修饰的一只手。 所以如果你喺阿床下底揾阿妈留俾你嗰副麻雀咧，真系唔好抌咗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十八好时光。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寻觅熟悉的味道。 寻味非为，作者萧恩浩。至于牛油皮蛋挞，蛋馅与酥皮蛋挞一样，只是挞皮改换成以牛油初制，因加上面粉可以制成曲奇，所以又叫做曲奇皮。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下流情，来不来情牵， 朋友仔九九倾下偈。 好，嚟到第二部分啦，咁啊，今晚嘅朋友仔倾下偈咧，继续有恨嫁女团嘅， 真系 friend 嚟， 周嘉怡， 多谢你啊， 同埋有阿 Gladys 李静君嚟， 耶！ 咁头先就听过佢嘅新歌，就最好比我更懒啦。咁啊，几耐冇派过歌啊？ 3年啦， 哇！ 所以我都觉得好奇妙呢个感觉。 点解啊？ 因為其實公司本身就可能覺得雙線發展冇咁好，咁所以佢哋就想我專注拍戲多啲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我係真係覺得，哦，算啦，咁音樂呢樣嘢，我沖涼嘅時候唱下就算咯。 係，或者自己落翻平台唱咯，係嘛？ 係啦， 落翻去平台唱。 而家個屋苑個平台冇咁大啊，唉，冇辦法，唯有喺個廁所度唱啦。咁所以我嗰陣時一開始我係個，我係覺得，哦，呢隻歌真係我覺得寫得幾好啊。咁等我俾啲 friend 聽下算啦，咁樣、就覺得，唉，起碼都有人聽過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到而家呢隻歌出咗，我都覺得啊，好奇妙啊，即係。啊，系咪真嘅咧？即系对于我嚟讲，仲有少少系，即系未系完全可以相信咁样咯。 系，咁头先听，即系应该系你第一次喺当喺心机嘅平台听到啊。 系啊， 咁系咪觉得好 real 嚟噶？ 都未㗎。 都未 都未係 real 㗎。 係嗱，咁啊，即係頭先咧就講咗少少你細個係好中意表演啦。咁、但係阿爸阿媽就係 IT 人啦，唔俾你下載啦。好啦，咁啊都要問一問嘅。咁點解你會入到呢一行嘅咧？ 其實真係。即系咧，好老土嗰啲咧，香港小姐个 friend 叫你参加嗰啲咧，即系劲老土。我系嗰时读紧大学，咁跟住之后我就见到有个朋友咧，因为嗰时系靓模嘅年代，咁、所以我就觉得做 model 一定要除衫嘅， 即系要好性感嘅，一定要。 系啦，我真系好惊啦，咁我冇嗰个料子啦，咁跟住然后咁 样。唔系噶， 哎呀， 你喺我哋个节目唔系咁讲， 我即刻耷低头。 讲笑啫，讲笑啫， 即刻唔敢望。 你有名噶？ 咁嗰阵时咧就喺社交平台就见到有个朋友咧就做 model。咁我好开心喎，饮饮食食，即系拎住只虾耶，咁样就 OK 咯。咁我就胆粗粗就谂住试下咯，因为我见好似可以好快咁赚啲快钱。 系， 因为我好唔中意补习噶，我好冇耐性，我会帮佢。 即系你有帮人补习嘅。 会帮佢做。 系啊，我会帮佢做噶、哦。即系有时候我觉得，喂呀，重咗句子咁简单，讲几多次，哎，算啦，话俾你听，系呢个我是。一个小孩子咁得啦，即系我超冇耐性教小朋友，咁我就谂住搵啲外快，咁跟住就入咗行做 model。 我系做 model 先嘅， 跟住嗰阵时咧，嗰个 model 公司嗰个老板咧，仲同我讲：，哇，你咁短头发，好难有嘢做噶，诶、俾你试下啦，你唔得你就留翻长啲头发啦，我边得闲同你留长头发啊，即系。冇嘢做咪冇嘢做咯，好等你份工。 咦，骨子里都喺啲料度 啊！系啊， 唔系因为嗰阵时仲有好多做好多其他 part time。 系 咁，跟住点知咧，我就开始系咁中啲广告。 所以你唔觉得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嘅咩？你越唔 care 嗰样嘢咧，嗰样嘢就会扑埋你 嘅。 系啊，跟住我嗰阵时咧，点解成日中广告就真系因为我个 短 头发 酷啲。 又唔係 cool 嘅，嗰陣時我仲係 hea 咁樣，即係好開心開朗型嘅。但係總之就係成日咧，嗰對 main 嗰對 couple 咧，隔離有個 friend 就搞事咧，就永遠都係揾我嘅。 哦， 係啦，咁所以我一開頭咧係不停拍廣告、拍 TVC， 嗯， 跟住之後嗰陣時就我哋香港有個電視台就開台啦。 係， 咁嗰陣時佢哋冇乜演員喺手，咁佢就揾咗我。就拍咗一套《三一如三》套劇。 哦，咦，佢係我哋啲大師姐嚟嘅。 係啊 係啊，應該係咁講 係 啊 係 啊，我哋都好後期先開始拍噶嘛。 咁所以就即 係唔係我最早喎， 係 我係第一套開台劇啊。 火新聞 View HK 定 HKTV 定 View 啊 ？View TV 我咪 第一套係咩啊？ 馬嘉烈與大衛咯， 唔係我先㗎，我先㗎。 系咩？ 系啊， 三一如三好早噶， 唔系，但系开台剧嚟噶， 都系开台剧嚟噶， 系啊， 咁你两个 唔同时段， 唔同时段啦，啊，可能系啊，可能唔同时段啊， 系， 因为我记得我系开台剧嚟噶嘛， 系，咁啊，跟住就无端端就入咗去拍戏啦， 系啊，就无啦啦拍咗戏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系真系冇。任何對演戲嘅認識嘅，因為以前拍廣告你咪要嗰啲啊好味啊咁樣嘅反應嘅啫嘛，我覺得係 easy 啦咁。跟住之後，我記得我第一日拍《三一如三》嘅時候咧，我係要因為我哋係一間 cafe 嚟嘅，咁我就喺嗰度做嘢兼駐場歌手，然後就類似有啲似深宵食堂，每一集有唔同嘅即係單元咁樣。咁跟住我記得佢話我要抹台，跟住我死啦點抹嘅咧？即係好似突然間唔知點樣。做一啲好簡單、好日常嘅嘢，唔知要點做，即係我先至發現，哇！演戲呢樣嘢真係博大精深。 係、哦、啊，因為真係嘅，以前啱啱最初演戲，我好明白你講乜嘢，即係個 camera 影住你嘅時候咧，會有時啲手腳都唔知擺邊 嘅。係啊，即係 啱啱開始嘅時候。 插袋好啊，定翹埋好啊？ 係啊，因為你好自然啊， 反而有對白仲容易啲，即係有啲嘢做緊，但係你叫我抹台，我真係嚇、就咁抹啊！定点抹啊？ 定系要好用力咧？定系要捽咧？ 定系要好斯文咧？即系你要唔知啊？即系总之就好 confused。 唔系，我喺度谂起，因为 model 抹台系有啲 pose， 同平时抹台 要好优雅咁样。 系咯，系咁，所以系啦，咁我就开始嗰阵时就开始继续上堂啊。 哦， 咁跟住就开展咗呢个演员嘅道路啦。 系，所以其实系演员先嘅。 嗯，演员先噶， 系， 但我一路咧都好中意唱歌，咁跟住我就嗰阵时就得闲摆啲 cover 上网啊，跟住我嗰阵时仲有一个组合添嘅，因为都冇乜人知嘅，因为我大学嘅时候咧，即系总之我有个朋友由细识到大嘅，咁、我哋就一齐有做嗰啲组合，跟住参加唱歌比赛啊，咁嗰阵时都有 出嗰啲歌咁樣，但係都唔 official 嘅，即係冇派過台 嘅。自己做嘅。 咁、yeah. 但係跟住我記得嗰陣時差唔多同 model 公司完約嘅時候咧，我就有同好多公司傾，即係啊、想簽啊，咁我啊其實我有隊 band 嘅，我都想繼續唱歌。全部一聽到音樂就耍手擰頭，就話：哎呀，音樂好蝕錢㗎，唔好啦，唔好啦，專心拍戲啦。咁我話：哦 ，OK fine 咁樣。咁我都冇諗啲咩啦。咁然後點解會簽英皇？就係因為佢突然間同我講：哦，你想唱歌可以啊，咁唱埋咯。 哦， 就係咁。即系 Manny 嗰陣時，我見佢嘅時候，我同佢講話：即系咯，即系見面啦。佢話：啊，你有冇啲片可以睇下？你之前做戲嘅，咁我冇 prep 到，即系鬼識 show reel 啫，以前。咁、我就求其上網就揾咗一個之前拍過一套劇，就咁啱有一幕係自彈自唱嘅，咁我就俾 Manny 睇，跟住就哇你識唱歌㗎，咁你做埋歌手咯、一次過啦，冇煩啊咁。我係即係經歷咗全部人都係哇音樂好嘥錢㗎、啊， 即係曙光喎、咁樣。 係啊，即係突然間覺得嚇，真係咩認真啊？好啊，咁試下咯，咁樣即係就係咁咯。 但呢个是几多年之前的事啊？ 呢个2019年。 2019年即是已经转眼间就已经是7年前的事。 哇唔好再讲啦我仲觉得自己是公司的新人嚟噶。 咁第一样入到去新公司的安排你做的是拍嘢先啦定是做了歌手先的 有少少一起啊嗰时就是出歌啦出了差不多出了只碟添嘅第一年。咁跟住 at the same time 我就拍緊我的信判男友嘅。 哦阿家乐是不 是是是是。所以是同步进行的。 在那阵时开始呢咁我哋就認識咗李靖君啦，認識咗 Gladys 啦，有陣時會喺電台見到你派歌啦，亦都會喺銀幕度見到你啦。你又會做其他嘅唔同嘅工作，即係我即係主持啊， 即係其實咧，我有少少搞唔掂㗎。其實我真係唔得做主持㗎，唔好再叫我講嘢啦，好渣㗎。 咁但係你即係一開始有咁多線嘅發展啦，其實嗱。即係呢啲問題，我相信都好多人問過，不過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啊，究竟其實你係本來你最想行咩樣邊一樣先嘅，即係演戲啊，定係唱歌呢 其實我一路以嚟個答案都係好想兩樣嘅，如果唔係我都唔會揀呢間公司啦。因為我好覺得即係演戲咧，通常大家都會俾一份劇本你去將佢演繹，但係唱歌嘅時候，即係或者做音樂嘅時候，我可以有翻我自己嘅主導權，我可以寫我想寫嘅嘢，我可以講我想講嘅嘢，我可以。整我想呈現的畫面出嚟，即係我幾中意，即係音樂俾到我的嗰個自主權嘅。咁所以其實一路咧，我都好多時候我都覺得，譬如有時拍完戲嗰啲感覺，我就會好想寫翻出嚟。即係所以好多時候我之前拍嗰啲戲，我通常都會寫翻主題曲嘅。 哦， 即係嗰陣時信判我都有寫嘅。 咁 其實一路都真係好想雙線發展嘅，但係即係好現實地呢幾年。在音樂上面停咗落嚟咧，都真係令到我覺得，唉，咁不如專心拍戲啦。即係都真係有呢個諗法嘅，即係越嚟越對音樂係覺得啊，得唔得㗎？我會唔會蝕曬公司啲錢㗎？即係我會諗呢啲嘢嘅。 好嘥咯，我覺得係要做埋音樂嘅。即係既然有呢個天賦，就唔好嘥咗佢咯，係嘛？同埋而家。做音樂好似好過做電影同埋電視， 係咪啊？ 個市又好似唔 我都唔知有咩好做添，我又唔識唱歌， 我一齊做電台咯， 做 gym 算啦我哋， 同埋一齊做 gym 咯，我哋而家都係諗住係咁噶啦。 喂，咁你一路想俾觀眾又好啦，聽眾又好啦，想俾大家認識一個點樣嘅 Gladys 嘅咧？即係譬如亂笠話周嘉怡。坑嘢嚟嘅， 我呢個都唔係佢想表現，我有好多面嘅。 即係咁講啊，係。 我有好多面。 即係我哋認識嘅佢咧，佢咪就係烈女，好坑，又好玩得嘅咁。都啦，即係你雖然都叫做入咗行都唔算好長時間啦，咁但係你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做緊啦。咁你比較想人認識嘅李靖君係一個點樣嘅人呢 啊！我完全冇諗過呢樣嘢，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呢啲標籤係人哋賦予俾你，instead of。你自己去標籤自己，即係好似冇理由我現實生活仲要演一個角色噶嘛，我就係我咯。我就係覺得，我就係好想，譬如有時有啲人聽到隻歌，可能就話：哇，呢隻歌好林家謙啊！咁林家謙冇去標籤過自己係點噶嘛？咁佢就係佢咯。即係要將自己成為一個形容詞，就係、是。 我好李靖斌啊，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咁头先嗰首即系会唔会系一个好系你嘅？ 我觉得都算比较近嘅，因为其实早几年即系做过几年歌啦。咁其实我当时都有好多啊，我想试呢样，我想试嗰样，又试过 hip hop， 又试 everything， 即系好好奇啦。咁然后今次呢一只歌隔咗咁多年咧，我系有少少觉得啊，不如回归翻去我最擅长做嘅嘢啦。 嗯， 即系我觉得。一路以嚟，大家聽我嘅嘢就係覺得啊舒舒服服咁樣，咁、我就不如做翻啲我擅長做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呢只都有少少叫做回歸翻去，我覺得最 authentic 嘅一樣嘢咯。 係，即係話如果大家想知道 Gladys 嘅人大約係點樣樣嘅話咧，咁呢首頭先啱啱聽到嗰首新歌咧，就係、一個比較 好 嘅切入點啦。咁啊、演戲懷曬，咁演戲方面又點樣咧？演咗幾年戲？ 冇啊，我都係等嘅咋，即係等大家俾嘢我玩咯。因为其实我觉得冇，即系可能啱啱演戏嘅时候，实会讲嗰啲，我想演杀人犯啊，即系好玩嘅角色。但系即系当你真系认真去钻研呢样嘢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譬如我成日演嘅角色都系倔强啦， 系。 但系其实原来每一个角色嘅倔强都有少少唔同咧，其实有几好玩嘅。 嗯， 所以我好少会话啊，我一定要做啲乜乜乜乜咁样。但系我自己中意睇啲好 depressing 嘅戏嘅，即系我自己中意睇呢啲，所以我都有少少想拍呢啲，即系睇完之后会好 heavy， 跟住谂好耐，即系呢个可能即系如果你即系要问我嘅话，可能我会想拍类似咁样嘅电影咯。 系喂，咁你觉得难唔难咧？即系嘉怡喺度啦，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演员咧，演戏系一个无底深潭嚟嘅，即系嗰个追求咧系可以无止境咁样都系追求。好啦，即系而家你就叫做起步冇几耐啦，又唔可以话啱啱起步啦。对你嚟讲，要演戏，因为你都演过好多唔同类型嘅戏噶，即系我记得我其中一套睇过嘅就系、是、系咪电子灵咧？应该冇。咁、你都知，仲、有啲机会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款嘅嘢，都有尝试过。好啦，你会点样去形容演戏呢样嘢咧？ 啊、哦，其实演戏真系好难，真系好难。譬如我有好多套电影，我都有试过唔同嘅 approach 嘅。譬如《闪避球》咧，我系特登揾咗个 acting coach， 我好想甩咗我本身即系平时嗰阵味，即系有时啲人会话好似我自己啊，或者点样。咁纪文呢个角色，我系特登有揾咗 acting coach， 希望改晒讲嘢节奏啊，改晒身体语言啊，各样。咁我觉得我做得好辛苦啊，咁样。即系可能我未够班可以，即系 可能太短时间咯。 系，对我嚟讲太深，所以我而家尽量我都系想啊，好松。在里面感受，即是做最松，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呢有时设计得太多都不是挺好。很多时其实剧本真的赋予了那个角色很多东西。即是可能有些人会经常觉得啊做什么一定要滴滴了了全部跟足晒，但是这个人即是这个角色就是这样讲东西。他怎样讲东西都是他的性格的一样东西。所以其实我现在都是摸索的阶段的 ,to be very honest。真係無底深潭，即係我覺得冇乜邊個係可以夠膽講話，哇！我真係好有信心， 係啊， 即係場場戲輕鬆咁，即係我覺得好難嘅。 嘉怡有冇經歷過 Gladys？ 我而家都 係 呢個境況， 你又係咩？ 點會啊？ 唔係即係因為你其實每個角色你都係要摸索噶嘛。即系冇话你做得耐啲，又代表你就资历深啲，资历深啲你就会 劲啲。 即系可能我嘅机位会好啲，即系我嘅机位会好准嘅。即系我企喺边度，我知现场发生咩事，我好知道应该要做啲乜。嗰啲我可能会熟，但系你对于要投入嗰个角色，其实都系个角色嗰件事。同埋我成日觉得演员系个心态问题。 嗯， 即系 always say yes 咯。我成日都讲嘅，演员就唔可以永远都 no 咯。即系因为有好多演员咧，佢成日都会有一种佢自己嘅谂法，即系嗰种嘢谂法就系、是、我觉得个角色应该咁，即系好似你头先话啊，点解嗰啲人会讲的咩？但系你都会觉得其实因为嗰个角色就可能会咁讲嘢啊嘛。咁、但系有好多即系我觉得自己做演员嘅经历就系觉得唔好去 say no 咯，即系要 say yes 先咯。咁啊，你不停咁 say yes 嘅时候，你一定会揾到方法咯。 嗯，我谂对于演员啊，即系我自己就冇乜机会做演员啦。咁 我成日同你演嘅， 即系我嗰啲都系自己导翻自己嗰啲啫，同埋自己自肥啫。咁我想讲嘅就系、是，因为我唔系好多去参与演戏啊。咁、只不过我会觉得就系、是，每一个创作人咧，即系包括咗编剧或者导演， 等等啦，當佢哋要寫個角色嗰陣咧，應該係有一個藍本嘅。咁當然呢個藍本究竟係擺喺 Gladys 度，或者擺喺嘉怡度，最後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咧？ Chemistry. 其實係要傾嘅，即係你問我，即係當然咧，我亦都覺得唔 fair 就喂嗱，你讀曬佢啦， 係係係， 讀曬你字佢啦。咁我要說服你。點解係咁噶嘛？咁呢個係就係一個過程， 所以係一個溝通咯。 冇錯啊， 其實係三方嘅創作嚟噶嘛。咁、演員都係有份創作嘅，但係呢一個係大家要溝通咯，即係大家一定要溝通得好清楚咯。 你有冇同導演傾㗎？ 我梗係有啦， 你傾得多唔多？ 都唔係唔問問題嘅，即係頭先只係一個打一個比喻嚟嘅、都會問好多問題㗎，即係啊點解佢會咁樣做？即係點解佢會講依句説話咧？即係有時你真係唔知，即係佢唔係我嚟㗎嘛，有時都唔明點解個角色會咁樣講嘢，咁啊問問題。 其實我係好中意啲演員問嘅，因為首先有啲問題可能我冇諗過啦，又或者我哋即係寫嗰陣淨係純粹諗場戲點樣設計。冇諗通當中嗰啲即係動機啊、緣由啊，咁又或者調翻轉啦，喺嗰個問嘅過程當中咧，大家咪揾到個答案咯。啊，係喎，點解佢會咁講嘢啊？點解咁多的㗎、啊？原來佢以前好中意讀中文嘅，或者佢阿媽嘅口頭禪嚟嘅。咁我哋都度即係度一個落去啊嘛。咁變咗你演嗰陣咧，又會明啲。 同埋我覺得全部問嘅問題都係 details 加落去嗰個角色， 係啊係啊，令到佢有血肉咯。 係啊，咁呢個過程係好玩， 好玩好玩， 即係只不過。即係可能聽眾未必知啦，即係香港最高個難度就因為時間有限，好多時大家都根本就唔夠時間傾、就已經要拍啦， 埋牙啦即刻。 所以其實有啲乜嘢真係要開機前講曬咯，即係我覺得唯獨啊嗰啲其實係必須要嘅、即係你唯獨啊預先大家傾啊，即係要攤開嚟傾，即係我好怕到一埋牙嗰陣時咧，一嚟 load 機， 咦你唔係咁嘅噃？ 係啊，跟住先喺度打四圈咧，咁你四圈你自己打，即係好啲聽眾未必知咩叫打四圈。 係，即係喺現場先至突然之間，不如傾先啦， 傾先啦。我覺得呢場應該咁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唔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好多時演員咧，譬如淨係去喺咗自己個角色出發啊。即係佢睇嗰件事咧唔夠宏觀咧，佢如果一嚟打四圈咧，佢嗰四圈係喺佢自己嗰度打咋，但係個導演或者編劇諗嗰四圈係諗緊成個劇本啊嘛。 咦？但係其實我想知道，即係我哋覺得演員係點樣點，導演即係你作為一個導演，你會期望一個演員有啲咩 quality 咧？ 哦，冇噶，大家傾啦。唔係，我覺得大家最緊要都係。即係長話短説，就係大家都應該要係喺一個溝通嘅情況下、達成一個共識去演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我自己就唔係話一定要你一定要咁演。調翻轉，我亦都好怕遇到演員係喂，我覺得一定唔係咁，咁、中間一定有一個，因為我唔係演一個，你又唔係拍嗰、那個，咁、當中咪就係嗰句。艺术啦， 但我都见到有啲导演好正嘅，都系一个艺术嚟嘅。我见到有啲导演拍一啲演员，而令到个演员出咗嚟唔系嗰个演员， 系咪啊？ 即系因为个演员佢就唔知道自己做咩，或者佢喺净系喺佢个角度，跟住个导演就已经唔再讲啦。咁、你做啦，咁跟住之后 end up 去到最后，佢就用剪接嘅方法。哇！我真系觉得。真係 好勁， 好勁！ 你唔係講我嘛？ 唔係你唔係你有溝你係會不停嘗試去令個演員做到你心目中嘅。但我見到有好多導演好快嘅，講兩句唔講咧，跟住之後佢就得跟，之後佢覺得唔使講啦，演啦，你拍一拍，跟住佢就翻到去咧，我就睇住佢剪咧，我就覺得 所以 好勁， 電影幾值得睇咧， 係啊，真係好犀利。 時間等不了人。生活中一不留神，整个眼疗伤了，神庙真蒸发了。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未来刚才来，它从何而来？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23，现在的日子没有那么简单，树叶又要散落了，花儿就快要复活了，回想以前没那么累，现在 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青春是一个梦，人生如一阵春风，不经意的飘过，今夜蓦然辽阔。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未来刚才来，它从何而来？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23，现在的日子没有那么简单。树叶又要散落了，花儿就快要复活了，回想以前没那么累，现在的白发和皱纹匹配，也是一种美。放下那曾经，留下那痕。 好，呢首歌咧都系 Gladys 拣嘅，点解拣啊？方大同嘅呢首《重廿三》。 首先，我觉得大家都挂住佢啦。佢啱啱过咗新一周年，咁就我点解拣呢？其实因为我前两日睇咗佢个 MV， 哇！我突然间见到出现咧，我喊到傻咗。 哦， 即系佢个 MV 有冇合作过嘅同事？ 冇啦，我真系冇呢个运气。佢系总之就系最尾突然间有一个 shot 系佢出现咗，跟住系大合唱咁，跟住哇咩嚟嘅 AI 嚟噶，即系我系即刻哇终于嘅，我就好感动。 系 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到咗呢一个年纪咧，听到才23咧，都系会好有感触嘅。即系好似你咁讲，年轻嘅时候嗰个小朋友系好自由自在，即系而家大个咗，我就嚟33啦，就未必咁易可以。 我把斧头去边？ 我剑咧？我哋自己讲自己两嘢先，我听听新闻啦，翻嚟继续同阿 Gladys 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跟大家讲了很闷很湿闷的天气，我们英文怎么讲，一个很常用的口语字呢，闷热呢，我们会用 muggy， M-U-G-G-Y。 还有什么字可以用，除了 muggy 之外，当然可以用 humid 啦 ，H-U-M-I-D。例如你话 the humidity is crazy， 佢哋 humidity 个湿度真系太高啦 ，the humidity is ridiculous， the humidity is ridiculous， 即系非常之过分啦。OK， 仲有一个字咧，我可以话 sticky， 亦都系嘅 ，can't stand sticky weather。sticky S-T-I-C-K-Y 黐立立的天气有件 sticky sticky weather sticky。另外仲有咩字可以用嘅 stuffy S-T-U-F-F-Y， 令到人好郁闷嘅 stuffy stuffy air stuffy 嘅 weather stuffy 嘅 climate 啦，我哋都系 stuffy 啦 ，sticky 啦 ，muggy 啦，亦都当然最正宗嗰个字 humid， 亦都可以用 humid， it's a bit humid today。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預算案其實很多個篇幅咧，都包括我哋點使錢。其實我哋要做到嘅就係以呢個金融或者財政都好作為手段，推動政府同埋成個經濟多元發展。 政府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在优化制度、强化金融基建措施等等，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又怎样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常餐、橙餐、regular meal。 瑞文，你搞咩啊？ 西杰啊，你要咩餐啊？番茄牛肉通、西红柿牛肉通粉、tomato soup。 要个餐啫，唔使咁多种语言啊嘛。我哋叫开 A B C 餐噶。 嘿、hey, ，快餐业都要可持续发展噶嘛。 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连锁快餐店代表讲，你知其实可以点做。 而我就请嚟机电工程处讲下喺香港推动氢能发展。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之 澳门文化感受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 澳门旅游局香港代表 Sherry 同大家推介， 有活化景点由船厂改建成嘅市集， 介绍澳门历史城区， 唔少得澳门八大街市嘅美食攻略啊， 仲有节庆活动推介。 星期六下昼5-7， 系5-7，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欧海星、Herman， 再加埋 Sherry。 旅游乐园见。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最令你难忘的是哪个动物呢？最 就是千眼千手观音。 哦，三百妇女节，她是广告界强人，百面玲珑几文凤。 一共去了22次，今年去多两次是24的。但去到第10次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遗憾，因为敦煌什么都有，历史文化、艺术、珠宝设计、建筑、纪录、文书都有，独是没有音乐。冇录音啊！ 星期日朝早8-1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手下留情，来唔来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几好倾啊，同阿 Gladys 好倾啊，好倾啊，撩佢个小朋友出嚟啊， 系咪都撩咗啲噶啦， 佢成日话我唔识倾偈啊， 系啊，唔识倾偈噶。 哦，咁我哋继续倾啊。 即系，但系我嗰阵时系得个好记得噶， 喂啊，佢条友，但系唔系啲咪小朋友自己会发生嘅事啊，即系人哋嗰个叫请我哋去啊 ，sponsor 我哋去嗰个人咧，咁佢揸车已经揸好耐噶啦，咁呢条友又喺后座喺度瞓晒觉，咁我都喺后座嘅，咁跟住佢就。瞓曬覺啦，咁佢即係到咗之後，你一起身就去。你講句係咩啊？我真係瞓得舒服。 有冇拍到噶？ 冇拍到啊！嗰度唔係拍噶，我哋停咗幾個鐘頭車啊，都 得3-4個鐘。 我一瞓真係，哇！真係瞓得好舒服。跟住就喂，唔識講嘢啊，大佬，人哋揸咗幾個鐘頭車啊， 我真係。瞓醒啊，大佬！ 即系佢成日都系会出现呢啲问题。 喂，既然系咁啊，讲少少行教旅团先啦。我好想了解啦，就系你哋就两位就系 B 组嚟噶啦。 系咯 ，B 组啊，即系最早啊。 第一期就系你哋噶啦嘛。 系啊。 点样发生噶喺呢件事？ 我唔知道你嗰、其实有两个版本嘅，因为 唔系应该系同一个版本嘅，因为其实我啱啱入公司嘅时候咧，咁我就同佢哋讲话我好中意揸车，咁一开头咧，我系以前有一个节目叫做小司机 Gladys 嘅，咁就系类似 carpool 咁样，请个嘉宾就一齐揸车，跟住食下嘢咁样，跟住后屘我话喂唔得，我冇咁多 friend 啊，用晒啦，即系我话可唔可以转一转型啊？咁我就变咗就邀请咗我哋英皇车神过嚟啦。 我嗰陣時就係阿毛木，即係我哋公司有個高層啦，其中個監仔，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叫我一定要做一個電台，唔係電台，即係做一個 social media 嘅嘢。咁跟住佢就話：你中意你做啲乜嘢啊？咁啊，最初就同阿我哋王阿姐開會，咁啊，最初又話做素食啊，又話乜嘢， 真係冇人會睇咯。 咁又話做素食又成啦。咁跟住我話嚇，我話唔得喎。跟住我就同阿思雅講，我話不如我中意車。咁嗰陣時，我哋另外一位高層咧，佢又係好多好中意車嘅。咁我話嗱，一係不如搞車。咁跟住我話，但我一個真係講唔到。 嗯， 我話一個人講車 係咩？原來你嗰陣時係覺得一個人 講唔到啊。跟住我同思雅講，跟思雅就話你有一個節目，佢話你嗰個節目，佢話不如將佢合埋啦。咁跟住我話如果 OK 啊，我話咁啊一齊做啦咁樣。 咁就開始咗行教旅團 啦。其實係好舒服噶，我因為我都唔係一個好叻講嘢嘅人。 我好難一個人自己講曬。係 啊，我都係。同埋有時咧，有時譬如我請你嗰個 friend 真係唔講嘢嘅時候，我就會點算啊？跟住就會 好闷咯，成集。咁但系同佢一齐，我自己都会放松啲嘅。我唔讲佢实会讲嘅。 系啊，或者我一讲佢又会夹我嘅，我实有嘢驳咗落去嘅。即系我哋已经有一个默契喺度咯。 几耐啊？而家开始咗？ 冇三年， 三年啊，系啊，都三 四年定三年咧？可能有四年啊， 真系唔记得咗。 几多集啊？拍咗？ 哇，过百集我谂， 有冇咁多啊？真系有啦，吓有咁多咩？ 即系剪出嚟应该有。咁你有时，譬如你去一个外国嘅 trip， 咁可能系有 系，同埋而家我哋又有拍啲 reels 啊嗰啲咧，所以都多嘢出嘅。 系喂，嗱，我就冇睇过你哋拍啦，我亦都冇 今晚开始睇， 我亦都冇机会，唔系我意思睇你哋拍摄啊，我冇机会做你哋嘉宾啦，亦都。 你想唔想要你上嚟做嘉宾？ 我听唔到入面有种投诉啊，埋怨啊。喂，咁成个制作过程底系点噶？即系譬如有。啲观众可能就系睇到， 其实咧你睇到嘅咧，同你睇唔到嘅咧，冇乜分别嘅啫。 系啊， 真系因为我哋好 free 噶，即系 但 系 不过我哋都算系我哋公司里面嘅用得比较多资源嚟拍嘅一个，因为我哋拍车咧，你始终 好多部 cam， 你又要再多一部车去拍我哋部车，即系总之有我哋个时间长咯。 系系系， 因为我哋 一 日 由十二点到。六七點 係啊，即係你起碼都六七個鐘拍一集咁樣， 係係 唔計喎。佢哋之前仲要拍 set 嘢， 佢 set 嘢攞車，佢哋要拍車 shot，我哋就之後後到。 係 咁，所以變咗其實 仲有前面你要約人啊 ，arrange 啲卡，即係安排啲車嚟拍啊。 資源上我哋係幾多嘅，冇錯係幾多嘅。 係喂，咁啊， 多謝 咁啊，即係點都循例都要問下啦，有冇一啲難忘嘅拍攝片段㗎？ 其實有好多啊。 难忘拍摄片段啊！我哋真系最难忘就系一谂就有啦。我哋嗰阵时成日都话想谂去第二度拍噶嘛，系啊。跟住之后就突然间有人 sponsor 我哋去德国拍。 系 嗰阵时最初系有个朋友嘅朋友就话借车俾我哋过去拍。 嗯， 点知最后就倾唔成。 系， 但系我哋就已经 洗湿咗个头啦。 咁但我哋又要周围跑数翻嚟过去拍咯。 嗯， 即系有好多呢啲，其实你又觉得好似。即系点讲啊？成 team 人啦，包括幕后佢哋啦，即系个个都好俾心机去跑数啊！希望大家可以即系拍得好啲咁。 有冇危险噶？揸住车讲嘢。你哋试过未先？ 揸开车噶，睇嚟。 我揸开车噶，唔系我揸车成日讲 嘢 嘅。 系咯。 系咁，但系有阵时你都要留意住转弯啊。 都好， 都 OK 嘅。 即系冇考起你哋嘅呢件事。因为咧，我觉得咧， 唔系因为有时候 起过你叫我拍戏揸住只几个 cam 摆喺个车头有侧边，嗰啲仲要大机，我直望住个挡风玻璃，我乜都睇唔到。嗰啲真系，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做嘢同玩咧就两件事嚟嘅，即系我非常之中意揸车，我非常之热爱喺架车度同人吹水。但系譬如当有嘢影住我啊，咁你知我又要留意表情啊，又要 冇啊，我哋唔记得咗噶啦，所以就系话，即系你 cut 咗机。同 roll 机真系差唔多嘅啫， 我哋喺个镜头面前同镜头背后都系 差唔多，我哋两个之间个 chemistry 都系差唔多。 哦，所以我真睇唔出。 同埋通常咧，如果我真系要 focus。揸车我就会唔讲嘢，佢就会继续讲。 系啊，因为大家有个默契啊嘛，即系如果可能佢揸紧车嘅时候，我咪讲多啲架车嘅 spec 啊，咁样讲多啲嘢。 系，咁嗰啲你之前就做好咗准备噶啦。 我哋而家已经好难 喺个电喺个 cam 面前攞起个电话睇啊， 读出嚟 是读错， 记得拍咩？ 同埋咧，我想讲睇我哋嘅观众咧， 都唔系， 我觉得佢哋都唔系真系完全净系睇部车或者睇，因为其实。 想要最 technical 就唔会睇我哋， 系啦，因为我哋都唔系真系 地 好 technical， 我哋只系用一个女性嘅角度去讲车，即系我哋会讲同车，即系架车，即系你譬如话啊架车好滑啊，即系好滑，即系嗰啲人哋好少人会用嗰啲， 我成日都会话哇呢粒掣好正啊，跟住然后嗰阵时嗰架车后面系有个即系嗰间嗰车嘅公司嘅同事都笑咗，哇呢粒掣好好拧啊，即系 我哋就。 就係會留意一啲譬如唔係咁即係女性角度啲囉。因為如果你真係好鍾意車嗰啲人睇喂大把車 channel 講得好好啦唔使睇我哋啦、嗯、我哋都係廢廢地㗎嘛。同埋我諗我哋個 vibe 囉、 嗯、 我哋都幾騎呢嘅。 睇得幾開心嘅即 係、啊、 所謂呀冇貶義嘅、啊、即係有時我都會鍾意睇一啲唔使用腦去睇嘅節目、 嗯。因為我哋其實個初衷就係好想嗰啲觀眾睇完係覺得開心，即係希望佢哋一路睇一路笑咁， 我覺得都做到嘅， 都做到嘅。 我啲 friend 間唔中都話：哇，你今集好搞笑啊！ 係啊，我覺得、就是， 但 係 我哋全部都 係 撞出嚟喎，唔知點樣突然間生咗出嚟。 係啊， 咁、 啊、 當中剪走嘅嘢多唔多㗎？ 多剪片嗰个叫我哋开始叫我哋唔好讲咁多，好惨噶！你谂下， 同埋而家三个人咧， 我哋好多部机噶， 系啊， 咁佢翻去要睇几多嘢、啊？ 因为佢 架车里边四个 GoPro， 跟住之后隔篱嗰架车个车窗有一部 Osmo， 跟住佢手拎有 一部 机，即系六部机最少。咁、 啊、 你谂下，即系揸住六份嘢去剪啦、 啊， 哇！佢都真系 辛苦噶， 即系都。 所以唔好怪我哋出片慢啊，因为公司有好多片剪啦、 啊， 即係又唔係淨係剪我哋一個 channel 啦。 同埋個 workload 真係好大， 個 workload 好大，因為我哋公司 嘅 social media 就係一 team 嘅啫，咁真係唔好怪大家。 同埋我哋成日好多廢話、 啊、 要精選。哇！我哋嗰陣時拍我哋長 roll 咧，幾有時揸三個鐘車去某一個地方， 啊、 我哋真係講足三個鐘，跟住之後又轉 location， 又多三個鐘，我好眼瞓，我可唔可以瞓一陣？ 真係照講，係啊！ 真係睇你諗下剪片嗰個真係犀利，其實佢哋真係犀利嘅。 咁你哋有啲咩得著啊？其實嚇 得著就係我唔使買車，可以試咗好多車。係 啦， 我話俾你聽，你嗰啲車咧，其實有好多車咧，你係唔 試。 同埋 唔會諗啊， 係啊，你唔會諗啊，你唔會諗擁有噶嗰架車，即係你上去西環第三街咁上唔到啊，拍嘅一個車頭，個車頭個沙板可能會拍地下嘅。 係， 咁你即係所以你即係個頭順啊，咁所以變咗你嗰啲車真係淨係貨自己，即係可能恨嫁女團揸 就夠啦， 咁就夠啦，千祈唔好讓，諗都唔好諗， 真係， 千祈唔好諗， 淨係個保險都。 花瓣飘脱一片，心泛涌上一念，河流沉默无语，当一切从前，他见不到空见，他想不到想念，浮云沉默无语，为何泛起烽烟，总生不慈悲于心欠缺同美，雪落尽时花开果跌了不起，于水深火热中发现善意的美，爱没遗忘此刻一个你。 啊，点解拣黄婉之嘅呢首歌呢？ 其实咧，头先咪话我好少买广东歌嘅碟，但系芸芸咁多嘅广东歌手，我真系由细到大就系最中意黄婉之， 哦、 即系佢所有嘅歌我全部听过晒，识背晒，同埋以前系记得佢以前有嗰啲广播剧啊、 嗯， 我真系坐喺屋企听到喊晒咁样，所以我真系好中意黄婉之嘅。咁跟住呢首歌系我觉得。好美麗嘅一隻歌啦，即係愛不曾遺忘任何人，係有好多時候我唔開心嘅時候都會想聽呢一隻歌嘅。 哦、oh, ， 即係會提翻我啊 ，Love is all around，Don't worry 咁樣咯。 係，喂，即係聽咗咁耐咧，你開始對於Gladys 多咗啲認識，其實你。 是点呢你觉得是 你都有好多嘢嘅。 是咩 你又有感性嘅一面啦有好动嘅一面啦有接嘅一面啦有见。其实你系点呢即譬如即我记得早排我听咗个节目呢、 嗯、 啊嗰、那个节目主持都问得几好。 嗯嗯。 你开唔开心嘅而家生活得。 正常发挥咯总有开心总有唔开心嘅。我觉得冇乜边个会永远都开心即係永远都开心就唔开心㗎你明白我讲咩、 嗯、我明白即係冇 即 係 你冇低潮你就冇高潮嘛。 咁所以乜嘢嘢令到你开心啊 好食嘅嘢囉。 佢好鍾意食嘢㗎因为。佢呢个叫咩嘴呀、 啊 佢都即係佢唔会嘥咗佢个位啊、 嗯、 即係佢唔会嘥即係唔会食啲唔好嘢啊反而嘥咗个位啊。 我好鍾意食嘢嘅我好简单㗎咋最紧有舒服嘅床好味嘅嘢食就够㗎啦。 哦就已经好开心㗎、哦、而呢个开心持续得耐唔耐㗎 唔耐嘅瞓醒就 又要再填补返啦。又要再搵呢啲新嘅。 但有时我一猛我就会唔得即係食个杯面先咁样即係我就会好返啲咁样囉。 係咁乜嘢会令你唔开心呢 好多㗎我成日都唔开心㗎。咁、啊、样諗唔到添。好多㗎即係可能隔篱个的士司机打灯冇打灯呀。 咁呢个都会嘅。 呢啲系 路症。路症。 我諗唔开心可能系我通常都系失望多啲囉、 嗯。 即系对自己失望对身边。 我觉得佢对自己几 harsh 囉。 嗯。 即系都几所以我咪成日话佢个小孩成日踎喺佢个心里面喺咁俾佢鞭啦。唔得咁 ,no!唔得 ，no 咁样咯。 系嗰、那个小孩系点噶？其实 我觉得那个小孩咪就系佢细个成日好中意出嚟玩啊，好中意表演啊，好 天真啊， 好天真啊，好唔 care 你班友讲咩咧，我就出嚟玩啊。即系佢头先咁讲，我就觉得系嗰个小孩咯。 系而你又你认唔认同你揿住紧呢个人噶？ 我冇特登揿住嘅，但系真系随住年纪嘅增长，系的确嗰、那个。嗰一面系会喺最放松嘅时候先会见到咯， 嗯、 即系我记得我间唔中咧，我有时譬如呢排啱啱出咗新歌，跟住我就有个 making of 咁啦，我就谂起啊，不如睇翻嗰阵时第一年出歌啲 making of， 因为我觉得好搞笑， 嗯、 我睇翻哇，真系成个气场系完全唔同噶， 嗯、 即系但系。我唔会话我特登揿住咗自己，但系真系大个咗咯，只能够讲， 嗯、 即系好多嘢会谨慎好多咯。我又唔会话揿住，但我会谨慎啲咯。即系可能我真系觉得，哇，呢个场合我好安全，我好舒服， 嗯、 我信得过呢度所有人，我就会先至会啊嚟啦，玩啦咩咁样。 系嗱，咁啊，知道咩开心啦， 嗯、 但系有乜嘢唔开心啦，咁、 嗯、 有冇嘢担心紧嘅 ？Every day, every single day 。例如咧，担心啲咩咧？ 吓，而家经济唔好啦，首先， 嗯、 即系都会担心 有打仗啦， 系咯，有打仗啦。我都其实我每一日都问紧，我使唔使转行咧？其实 唔系啊，其实呢个问题我都成日都问自己啦，个个都问噶。其实而家做咩啊？所谓咩明星啊？真系 啊！你永远都唔知几时出粮， 系啊，因为你永远你嗰、那个。你嗰個感覺都係唔係永遠喂，我好羨慕啲人係個個月有糧出嘅。 係啊，都想咯。 咁話啦， 係嘛？即係好羨慕啲個個月有糧出啊，好穩定收入啊嘅人嘅喎。即係因為而家呢個行頭，即係你有公開你就有，你冇公開你就食翻你自己剩低嗰啲。 係啊，同埋咧有時咧你有公開，跟住你又會啊，終於有公開啦，跟住你就啊嚴陣以待，跟住又唔得嘅喎。 所以系啊， 唔得噶，唔得， 因为尤其是可能演员，嗯、其实我谂艺术行业都系嘅，即系艺术嘅行业嘅人咧，你唔能够系我好绷紧或者好要做好去做一件事啊，通常咁样系会弯， 系啊系啊， 因为你越用力就越错， 嗯， 即系佢要。 介乎是一个很 balance 的状态，你又要很 enjoy，但你又要很放松，但当你望住你自己那个存折的时候， 存折添存折， 咩年代啊？有人听过存折啊？你有存 啊？我冇见过存折，我讲真 的，我有见过，我有见过， 真冇见 过，我有见过，但我有冇用过呢？我好似有一本，我有一本，我有一本，但系冇用，冇打补咯。 系系， 咁因为已经有嗰啲， 佢应该真系唔知咩叫打补啊！ 你知咩叫打补啊？ 即系以前咧，嗰啲譬如我阿妈嗰个年代咧，咁佢哋好，而家都啲人都好紧张钱啊。不过佢哋以前咧就好紧张啊，咁我要派几多息啊？我户口仲有几多钱啊？咁佢哋咧就会攞本存折咧，就会去部机，银行部机叫打补机。咁你怼入去咧，佢就会滴滴滴滴滴滴滴， 就话你知几多 钱？你2026年嘅三月咧，就有几多钱仲喺个户口边啦。 哦，系啊， 叫打补就唔好，即系有 bank statement 嘅。不过佢 都要打， 都去打补。 我想问一下，存其实存 折。 我唔系存折啊， 折事就有 系啦。我因为细个成日听妈咪哋讲系存折啊， 即系真系折埋个折，系啊， 我一路都唔知道系叫存折喎，哦，又长知识， 我都知系存折啊， 我唔知， 因为 我细个成日 未见过啫， 存折咯。 问埋 Gala 先，咁好啦， 系， 咁乜嘢会驱使你唔做啊？ 吓，乜都得噶啦，而家即系搵到工我就唔做噶啦， 咁严重。 即系咪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做嘅工咯？ 系咯， 或者揾到一份个收入好稳定嘅工咯？ 系咯， 系嘛？ 即系或者有人肯请我咯？而家咁老，我又冇得做翻， 又 喂， 唔系， 再次， 我冇得做翻，我而家同 fresh grad 争翻工噶嘛？ 系， 咁好难噶嘛？而家个鬼好尴尬，又冇乜咩特殊技能咁样，咁所以其实系。 算啦，可能你而家呢个放下嘅心又会俾你好衰嘅呢行好得意。 系你一放弃， 你一放弃咧，佢又俾翻啲嘢你。 嗯，我哋听新闻。 好， 我哋思考一下我哋嘅人生点做。 你都要倾啊，系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去到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对于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感到十分鼓舞和振奋人心。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都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对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李家超又话，他会领导特区政府构建系统性的政策框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全面、更精准、更细致的战略部署，并制定具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有关港澳的篇章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报告又提到，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共同开创民族复兴伟业。劳工及福利局话，网上有假消息流传，话政府会向长者派发半价餐饮券。劳福局发言人澄清，绝无其事，已经向相关社交媒体平台举报，并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劳福局呼吁长者不要轻易相信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以及具误导性的消息，如果怀疑受骗，应该同警方联络。据报美军正是调拨人力资源，以长期支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美国政治部网站根据取得的文件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要求国防部派遣更多军事情报人员，以支持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至少100日，甚至去到今年9月。报道说这次是美国政府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第一次要求增派情报人员，分析认为意味这一场军事行动可能远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预期的四星期。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听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颇大，日间干燥，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中东而家呢个局势对于航空业界来讲，其实个影响有几大？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 我同我啲同事飞紧嘅时候，因为喺呢啲咁嘅冲突地方基本上咧受到呢一个 GPS 嘅干扰啦，咁同埋假嘅信号咧问题咧就越嚟越常见嘅，即系我哋飞行嘅工作就会繁复咗咁样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穿梭古今，细阅不同朝代同饮食相关嘅典籍， 以现代饮食、生活、社会概念、细味人生与文学。逢星期六晚8:30至9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越食越滋味。 今集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拣嚟中国第一部关于螃蟹嘅著作，由北宋时期嘅文人傅光所写嘅《蟹谱》，仲有现代文学作品由散文家黄寒所写嘅《东海寻仙》。 同你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嘅旅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平时阿有乐有冇用丹田先？ Ophelia 话自己学唱歌的时间不长啦，今次遇着这首歌又高音又有 energy， 录音的时候监制用了一个方法去提醒他怎样用丹田发声，就是叫他想象搭小巴后排嗌有乐啊。作曲 Jackie Chui， 填词 T-Rex， 编曲嘉顺，监制 Jackie Chui 嘉顺，上榜两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8位，柯宇飞直觉型美学。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我看着我和你的合照，还有那张印着今日日子的 8R 换领券，我又记起我们以往的片段，不知道当年好像开玩笑的一个约定，你会不会同我一样都有记住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岁月的底片结局篇， 星期六晚9点，徐飞林追寻回忆。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手下留情，内唔内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好，嚟到第四部分啦，即系同阿 Gladys 倾完之后咧，就都有啲得着嘅， 系 得着就系、 是、大家好好检讨下，如果睇下发，即系去搵 嘢做 系嘛， 系咪都系都有阵时都要谂下点解你要继续留，或者点解你要走，咁都系一啲我哋 即係每一日喺我哋嘅工作崗位上面都諗緊嘅一啲問題嚟嘅。不過佢就太早諗嚟㗎，佢 咩太早啊？ 佢我都話佢係即係有思想嘅人啊，佢好早就已經會思想呢， 已經諗住退休啦。哇，幾犀利啊！ 係好啦，咁啊，最後半小時就我同阿嘉怡都揾啲嘢翻嚟講下。你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就發生咗一件關於車嘅都係。咁既然咧就使到我哋講下車啦。日嘅夜晚，我就去睇呢個嘅夜王。咁係同一班朋友食完飯之後，大家又話不如去睇下戲啦。咁之後咁我又車埋我個朋友翻屋企。咁我朋友就住將軍澳嘅。喺我以前平時嚟講咧，我喺將軍澳車完，即係車完朋友翻將軍澳咧，我通常都係行山路出翻嚟嘅。嗰日咧我就唔知點解，我就好想行將軍澳隧道。咁我就行咗將軍澳隧道。 係咪靈異故事咧？ 唔知咩啊？ 即係你平時係 摸乜著頭腦，唔知我講咩咧？ 行即係上面嗰啲 山路，山路係啊，咁就我。嗰日就即系行清水灣道嘅本身，咁嗰日咧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好想行將軍澳隧道，咁我就行咗將軍澳隧道啦。咁啊入咗去之後就一路出嚟，咁啊出嚟就修路喎，咁啊全部一齊修路，修得好犀利，即係周圍都係雪糕筒，就我直情要過去對面線嘅。咁我嗰條線咧就變咗單線，因為係凌晨三點嚟嘅。 哦， 咁我就喺對面咧就一條單程線咁樣，咁對面就唔係應該唔係叫單程，我係單線啫，對面仍然係有幾條線入去將軍澳隧道嘅。突然之間，我聽到一聲， 哎呀！ 跟住之後，我就見到有人修路嗰啲燈啊，黃色嗰啲咧，好大盞，下面有個電嗰啲咧，我真係覺得佢有復復聲，復復復復復飛埋嚟我。 嚇 嚇！ 我冇同人講啊。今次第一次讲啊， 哦，咁嗰阵灯飞埋嚟， 冇错， 点解会有阵灯飞埋嚟？ 因为就系对面嘅车撞咗落去嗰扎雪糕筒度，嗰扎雪糕筒就砰，跟住之后就有盏灯就飞过嚟我度， 哇！ 咁嗰盏灯咧就一嘢就飞咗落我架车个车头嗰度， 系。 咁我就系、是、我揸紧阿May啊，黄我架车叫阿May，黄色嗰架。咁佢就撞咗落我嘅车头度，咁我就一路揸緊嘅时候，我发现我当时嘅感觉好奇怪，我就望住嗰盏灯撞落阿May度，跟住我就哎呀，跟住我与此同时呢，我就即刻趌高个头呢，就尝试睇下个车头冚有冇事、 啊，有冇揩翻部车啊？ 系啊，咁我就睇， 你冇停车嘅， 冇停到车噶，因为后面有车嚟紧噶， 系系， 因为已经佢修到条路好窄啊， 嗯， 咁跟住我就。有諗過好唔好再揾個位停車，咁但我又諗停車都冇用㗎啦， 即係撞咗就撞咗 啦，發生都發生咗啦，咁我就一路係咁趌個頭裝佢個車頭冚，我話咦阿 May 你冇嘢喎，好似又唔覺有啲咩事，哇但係頭先個聲真係勁喎，咁樣咁 係周嘉怡係咁嘅咩？佢應該唔係心即係有啲四字成語 嗱、 啊、 呢一個我就係覺得好奇怪， 就係收咗行之後 係啊，我真係覺得原來有事發生嘅時候，你先知道你平時嘅 meditation 啊，你嗰啲覺察能力啊，即係平時成日覺察自己，原來係真係喺有事發生嘅時候係有用啊， 係 跟住。我就翻到屋企，入咗停车场，我就落车就，哎呀，阿 May， 俾我睇下你个第三真面目。 你嘅伤势系点样啊？ 点知阿 May 乜事都冇， 唔系佢只右眼爆咗。 哎哟，即系右边嘅车头灯爆咗。 系啊，我一阵就会 post 张相出去 track 噶啦。最好笑就系我嘅车 cam 个开关掣坏咗。咁我呢排少揸阿 May 啊嘛，咁我就因为我少揸阿 May 咧，咁我就成日都费事佢扯住架车个电咧，咁我就掹咗佢嗰个电源啦。咁嗰日揸出去我就唔记得插翻个电源。 哎呀， 系啦，嗱好啦，我正想讲一件事就系、是、以前嘅我啊，如果发生呢件事咧，第一时间一定要粗口啦。或者即係一定係 四落起有此嚟， 係啦，一定會爆出嚟啦。但係一係咧，就係、是、會不停地問點解。点解去睇戏呢？食完饭咪翻屋企咯。 点解呢啲事会发生喺我身上？ 做咩要行隧道呢？平时又唔行隧道嘅，点解会行隧道呢？又会问自己，点解车个朋友翻屋企呢？你唔车个朋友唔识自己坐车咩？即系一定可能会有好多呢啲嘅点解，同埋一定会好多懊悔啦。 嗯、 但系我喺今次发生呢件事，我系平静到不得了，我净系。当然有一刻谂过就系、是、啊，我今日行呢条隧道有呢个念头出嚟嘅，但我好快就已经同自己讲，即系要发生就要发生， 嗯， 都冇计嘅，跟住同埋又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哇， 如果嗰嚿嘢飞落嚟个玻璃， 哇！ 中我个头，我就翻宇宙啦，拜拜！我一定挂 只右眼啊！ 系啊，我只右眼或者我成个人，因为原来我朋友同我讲咧，话曾经有个新闻咧，就系有嚿石就撞咗落去块车头玻璃度，就入咗去个车笼，撞死咗个司机。咁我谂，喂，嗰嚿锂电。都好大嚿噶嘛！如果佢真系打爆，我真系争少少，你谂下撞车头灯同撞落我嗰个玻璃嗰度，其实我 谂少少嘅啫， 系争好少啊！ 你整个车头灯平过你整个车头琴啊！ 但系佢同我讲个车头灯都萬几蚊， 哎呀， 因为佢冇得就 车头冚三萬几啊，舒服啲 咁谂系嘛，同埋都要喷油啦，焗过晒油啦。但系我发现啊，原来系。真係有用咯，即係原來喺平時你慢慢積累，慢慢一點一點，哦，原來成日都話早晚得閒 meditation 下，跟住之後平時又覺察下自己啊，得閒又感受下呼吸啊，即係你冇嘢做喺度等車嘅時候，我成日等啲等車嘅時候咧，就開始感受呼吸。原來喺你日積月累起上嚟嘅時候，到發生事啊 work 喎，咁同埋真係。活着多好咧， 感恩 真系活着多好咧，即系谂翻转头，原来都一切都唔紧要啦，嗰啲都系身外物啦，叫做最紧要吓个人健康啊，活着多好啊！ 咁恭喜你啊，冇事。 系啊， 都值得开心噶。 系啊，你仲见到我啊而家咁啊，如果唔系就睇新闻 C 一噶啦。 喂呀，蔡佩啊， 系咪先？系咯。 我还在花园散步。当我还在浴室洗澡，十步以内可拥抱，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海有趣桃花。何妨大笑，若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试试对嘉宾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到处还是香水气味，到处还是涂鸦笔记，就像我未抛低你，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到有趣桃花，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是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试试对嘉宾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就似最初， 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喝，可试试对嘉宾满座，说个笑话。 好就是陈奕迅的活着多好啦。其实我嗰时听呢隻歌呢我都好大感受㗎。同埋佢有一套电影㗎嘛。咁佢连埋套电影嘅听嘅时候再更加个感觉好大啦。即係其实有时可能我哋太惯自己喺呢个地球生活啦。即係成日都觉得我哋无限期咁样可以即係继续生活落去。但其实我哋真係倒数緊㗎嘛。即係我哋都真係要好好 enjoy 呢个 moment 囉。即係活着多好呢咩都唔紧要。 破财挡灾， 破财挡灾啦！ 阿妹冇嘢嘅，阿妹系点翻嘅？ 阿妹阿妹只眼有少少涩啊！呢排 好啊，到我啦。咁啊，一如以往啦，即系通常我讲嘅嘢同阿嘉怡嘅都系 好唔同嘅。 系啦，大家个向度好唔同嘅。咁啊，讲今朝发生嘅事啫，即系新鲜滚热辣啦。咁因为呢排咧，香港咧就系嗰啲烟雾弥漫啊，日日都又蓝蓝天啊，好大雾啊，咁样样啊。咁通常咧呢啲咁嘅状况，我唔知系 Gladys， 因为你话你系可以瞓到两点啊，可以瞓耐啲又好，即系天气对你影响大唔大？ 都有嘅，都有啲嘅。 即系呢啲咁嘅。 会更加想匿喺张床度。 以前有嘅，而家冇咗啦。 系啦，咁总之咧就，你已经起身就已经哇，即系呢一种啦。好啦，咁我咧就我都几少讲呢一样嘢噶。其实咧，我系有阵时会有一种好突然来袭嘅恐惧嘅。嗱，呢种恐惧咧，我唔用症状去形容啦，因为我唔想乜嘢都 label 咗系一个病噶。咁好简单嘅，即系譬如。你一起身见到冇阳光，然后你一睇嘅手机，你发现有20个短信未复，咁你都知道嗰啲人咧，可能系监制，可能系唔知边个，你都知道有一啲嘢要去谂，你要去回应，或者你知道会有啲事情要发生，咁你咧喺好短时间之内，你仲喺张床上边咧，你就会有好多嘅惊恐咧开始出现啦，即系点样处理好咧，点样回咧，跟更加要谂啊，点样度掂佢咧，即系。总之无限咁多嘅一啲你当系负面啦，或者令你好唔想起身嘅一个状态。嗱呢一种嘅状况咧，偶然咧会喺我身上出现嘅。咁以前咧，或者偶然咧，我又会用咩方法处理咧？我哋唔好理住，放低个电话先， 啱啊！ 做啲唔关事嘅嘢先，跑个步啊，做下运动啊，食个早餐先。 我正想话成个礼拜冇见你啦， 系咪啊？呢个后话啦，系啊。但 系 嗱，我想讲咧，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只系拖延紧去解决事情，然后你只不过系用一啲你识得 handle 嘅嘢，我食个嘢唔需要用脑噶嘛，我去做个运动，我唔需要度嗰条桥出嚟噶嘛，我咪拖延咗去解决。但系其实你有所不知嘅就系，当你好开心见到我做运动嗰阵，其实我脑入边都系 谂紧嗰 一阵间都系要解决嘅。我就算唔谂嗰件事点解决啊，你都知道最后一堆难题。是 unsolved 嘅。好啦，咁今朝发生咩事呢，咁我就喺张床度，即係我有阵时会去到一个点呢，就係飙冷汗啊，会哇唉今日真係 好 搞唔掂啊，好 stressful 㗎。咁我就即係嘉怡你有你嘅宗教嘅方式啦，我亦都有个宗教嘅方式，因为我喺度刷牙，刷牙即係我自己喺度祈祷啦，哎呀哇我好憎呢种感觉，我好唔鍾意呢种好多恐慌来袭嘅状态。咁於是我就即係一路刷牙一路祈个祷。咁然之后咧，我只系做咗一件好简单嘅事，我就由第一个 message 开始听下先。我唔系咁难啫，复咗佢先啦。第二个咧，都唔系咁难啫，复咗先啦。当我复咗两个 message， 发现都唔系好难啫，或者嗰啲嘢其实我都解决到嘅时候咧，我就开始个人咧转念啦。我就由好烟雾弥漫、好黑掹掹嘅状况。唔系，今日 积极起嚟 ，energetic 啦，就系、是、一下嘅啫、 嗯。 即系如果我选择 攞翻落张床度瞓， 又或者避开呢堆嘢、 嗯， 去食个早餐、打场波先。其实啲问题都冇解决到， 嗯、 但系你一路会带住呢一个一路好滚落去嘅状况，你可能又难以尽欢啦、你即系开心都开心唔晒啦吓。咁、不如你试下由。个第一个 task 可以做嘅啦，其实咧过往有好多啲叫你咩戒掉拖延症啊，咩黄金咩规律嗰啲书，其实实教你咁做嘅。嗱，你唔好谂100件难题先，你做咗第一单先。嗱，其实呢啲真系好老生常谈，不过 唔該你真係做啦。 係， 我今朝就係、是、好回咗阿黃生個 message 先。哦，冇乜嘢啫。誒、哎，跟住嗱，到到第三個我已經覺得，誒、哎，我想揾嘢做啦。開始，我開始覺得個人咧，誒、哎，我塌翻咗啦。而嗰啲嘅恐懼，砰砰聲就掃開曬。咁就係嗰一下，你選擇拖落去啊？逃避問題啊，定係你去面對解決佢咧？呢、這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我今日即係得到一個小確幸。其實唔好避，唔好走住，做啦。 我想插少少啊，不過咧，我又有聽過一個咧，我都覺得幾好嘅，就係、是、咧，原來喺你瞓醒嘅時候，當然你要有充足起身嘅時間啦，即、就、係、是、你要預先早少少起身，就係、是、起身嘅頭30分鐘唔好睇電話，因為原來頭30分鐘睇電話咧，佢係會令到你個腦電波咧接收太多大量嘅信息，你由一個唔知乜。beta 定唔知乜嘢嗰啲咧，即系转变啊，太快，佢冇一个过程咧、 嗯， 就会令到你有一个叫做 stressful 嘅感觉。因为呢一个就系一个你本身一个生理啊，你个脑电波佢、嗯、未，因为啱啱由瞓醒，你即刻要佢接受呢样嘢咧，其实系会令到佢。即係會令到你有一種壓力嘅感覺咯、 嗯， 所以佢哋就係話最好最 ideal 咧，就係你最好朝頭早起身，你係有半個鐘，即係可能你去刷牙、你去洗面、嗯、你去做咗自己要做嘅嘢，跟住之後咧，你嗰半個鐘後咧，你就即刻處理你要處理嘅事，嗰、 嗯 那個時候咧係你最 productive 嘅時候， 嗯、 所以啲人成日都係教咁樣，而我試過係真係得嘅， 係啊， 係真係好好嘅咁樣。 Gladys 咧，你係咪啲應付壓力嘅高手嚟噶？ 我算几中意解决问题嘅。 咁你会唔会有头先嗰啲喺张床度？ 我唔会噶。我一见到，唉，大镬啦！我一定要搞掉先。我反而我好少拖噶、 哦。 我同埋我本身有个 OCD 咧，我唔中意见到个手机有 嗰啲一粒粒。 系啊，即系就算系嗰啲广告，我都要睇咗先咯。 哦，系、嗯，所以你就好少俾呢一种嘅恐惧啊、恐慌袭击到嘅， 同埋、啊、我好中意做嘢噶，所以咧有嘢俾我做咧，我会诶掂、哎、啊，今日正啊咁样。 系、嗯、我谂都系一念之差啦、 啊。 其实我都好中意做嘢嘅，我都 你系咪太多嘢做啦？ 都唔关事 嘅。我都觉得你太多烦， 有阵时有阵时系嗰个恐惧来袭嗰阵。 定系咧？你可唔可以好似咧教宠物咁咧？你将呢啲做嘢嘅时候 associate with 一啲。好嘅嘢，即系咧，你做嘢嘅时候咧，就俾自己食粒糖。 其实咧， 奖励 冇问题嘅。其实咧，无论系 Gladys 讲嘅方法，嘉怡讲嘅方法都冇问题嘅。 最紧要个念， 最紧要就系嗰一下，你肯唔肯？你有权系我继续一路刷牙，一路俾呢种恐慌啊，跟住我就一路带咗去第二个嘅向度啦吓。亦都有权就系你食粒糖又得，或者即刻解决又得，或者抌低部手机又得。总之你要俾自己一个机会，唔好俾自己。逃避，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小確幸。 但係都要翻返嚟做 gym 噶， 我會噶，會係唔使驚，唔使驚啊！咁當然做下運動，就算你無端喺個屋企度做翻廿下深蹲，或者做下廿掌上壓，其實都有啲心情會唔同 嘅。你知唔知你唔喺度嘅時候，師傅係咁逼我要我報嗰啲比賽，佢話要捉埋你哋啊！ 係咪啊？ 系啊，类似嗰啲啦，都一定要我报啊！佢话因为咁样先可以鞭策到你哋。 系，咁我听日都系唔翻嚟住啦。我都 系，你越唔翻嚟，佢就越要报。宁愿我遗忘，再不想起你，愿我一世都不必记起。宁愿要寂寞，也不想起你。但我心里偏偏记起，天天挂念，从一声风里叹慰，从一首诗中佳句，来心中都会记起，从一句亲切说话。从一点温馨关注，来心中思忆起，不可以逃避。原是要遗忘，再 再不想起你，但我心里偏偏记起，难令我忘怀，永远想起你，在我心里天天记起，天天挂念。从一声风里叹慰，从一首诗中佳句，来心中都会记起。从一句亲切说话，从一点温馨关注，来心中思忆起，不可以逃避。 字啊，今日嘅分享不可以逃避。 耶、yeah. ！ 多谢 Gladys 李正坤 ，Thank you。 多谢恨嫁女团两位主持。 哇，真系多谢你。 我多谢嘉怡啊， 系 大家积极做人啦， 系啊， 冇谂住行住啊 ，OK， 系啊， 好，拜拜， 拜拜。